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微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北京时间2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晚上8点，河北。城市的光亮很美，走进世界才明白世界就在脚下。这里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 就在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挑战新歌声，2018全新起航。Welcome。 If she gon' be with me, I'ma go far. Tap from the back of the body like I'm the star, the king of everything in my domain. I'll be thinking while I'm thinking, I'ma tinker with the game. I'm the kind of kid that name I gave myself when I was 18. Selling daydreams, watch away with pastry. I'ma make a pastry, and she made scream. Sending bitch, she sends me a set, I'll be knocking her dead like Jay-Z. Hey, we handle that shit, I'm lazy. Chilling with the ladies, I'm Arcadian, persuaded I'm chillin'. Yeah, don't worry about me, yeah, I'm chillin'. Yeah, yeah, every good day has an end. Yeah, I'm chillin'. Yeah, oh, yeah, don't worry about me, Well， 在一首好听的 After School 之后呢，我们就要正式开启每天晚上的挑战新歌声了。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月月。 哎，大家好，我是樊雪。 嗯，没错， 再坚持一天，是不是我们就要这个迎来美好的周五了？ 嗯，没错啊。所以说今天呢，我们也是希望各位在下班或放学之后，来到我们的挑战新歌声，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放松一下愉悦的心情。 没错， 嗯，那同时，我们的 是一个可以听又可以看的广播节目。 没错， 可以通过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然后记得点击我们左下角的视频直播，记得选择我们的频率挑战新歌声。同时还有另外一种方式， 没错，那就是我们的视频的互动方式。那视频的办法呢又有很多种啊。那首先呢就是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的方式了、在微信当中去搜索关爱青年计划，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关注，左下角呢是我们的直播间的按钮，各位直接点击我们的挑战新歌声一栏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那如果要是各位在一直播和北京时间当中也可以搜索到我们，那关键词有变化哦，叫做活力982。所以说呢各位在以上的不同的平台都可以找到我们的节目，赶快 我们今天的 title 好长哦。 没错，赶快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吧。 一直在重复这个收听和观看的方式，就怕大家今天看不到，因为今天的嘉宾了不得。 哎，为什么如此之说？ 如果大家没有看过花儿朵朵的话，应该会看过最美和声。 哎， 我觉得收听和收看我们节目的同志们啊，应该会看过这两期节目。如果实在是没看过的话，春晚总看过吧。 哇，所以今天到底来的是何许人也，这么厉害。 那我们掌声有请我们今晚的嘉宾萧一航，跟大家打个招呼，欢迎好看的小姐姐。 哎， OK， 稍微等一下，我们开启一下。好，现在正式跟各位亮个相。 大家晚上好，我们是 C 斗喜豆，我是主唱萧一航。 我是制作人宋权。 哇哦，欢迎 C 斗喜豆乐队，欢迎 欢迎欢迎。 这个方言是哪里的？ C 斗啊 ，C 斗先是一个 C S E E D， 然后我以为是方言， 对 ，C 斗， 我以为是哪里的 ？S E E D 是 C 的，然后后面的 O U L 是再加上前面的 S 是 soul， 所以是 seed 跟 soul 合在一起的， 所以是种子和灵魂的结合，是吗？ 原来是我想多了。 那它的寓意是怎样呢？ 它就是灵魂种子， 灵魂种子哦，这样的一个方式，感觉听起来，对对对，很有吸引力。 你知道为什么我会问这句话吗？因为我看我们嘉宾嘛是广东，汕头人， 对。 然后我曾经去过广东，也听过，确实没听懂 啊。所以 到那之后，这个语言交流障碍，所以我刚才以为这个会是广东话。那如果用广东方言说这个喜豆的话，咱们乐队的名字要怎么说？ 有粤语黑岛， 黑岛， 黑岛， 今天的福利哦，教大家说粤语。 然后潮汕话是黑岛，都有两种说法。 哇哦， 对， 然后今天我们也是赚到了，一下学会了三种表达方式，英文的，然后还有两种粤语相关的，所以说呢，各位，我们的嘉宾直接亮相了之后，我相信各位应该非常的期待，今天的嘉宾到底是怎样的一个风格。那我们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 C 位主打歌。 给我一个 C 位，给我一个 C 位，我可以震撼全场，震撼全场。 C 位主打歌， 欢迎大家来到 C 位主打歌。其实我发现咱们今天嘉宾的歌单这个风格有很多变， 很多变。 那我想问一下咱们嘉宾啊，为什么把我先不能说这个名啊，为什么把这首歌放在我们的 C 位主打歌呢？它对咱们乐队来说，或者是对个人来说，有没有什么独特的意义？觉得最能代表自己？ 就是伟大艺术家，我先揭晓了。这首歌叫 提前给大家揭秘， 伟大艺术家是 C 斗第一张专辑的主打。至于它为什么这么重要，我觉得制作人来说比较好。 把我话筒给我们的制作人。 好吧，因为我们有一个叫什么叫 logo 嘛，我们有一个 title 叫做慵懒的摇滚， 慵懒的摇滚。 对，我觉得这首歌非常能代表慵懒和摇滚两个东西结合到一起，结合非常好。 嗯，一说慵懒和摇滚，其实我第一反应是想到了爵士， 这两个 那种昏黄的灯光之下， 按说应该是比较相悖的风格。所以到底怎样去诠释这种慵懒和摇滚的结合呢？我们的思维朱大哥， 什么样的碰撞呢？ 对，思维朱大哥马上就要呈现。那么接下来有请二位为我们带来他们的思维朱大哥，叫做伟大艺术家，有请。 不携带任何盔甲，所有赌注都是时间的筹码，所有谎话都来自艺术家，巧妙的伪装成一次挣扎，却不携带任何盔甲。所有喜悦都是重复的谋杀，所有谎话都来自艺术家，装成一次挣扎，绝不携带任何盔甲。荒废童话，用一点语言爆炸尴尬，用一幅画像拆分伤疤，用一个真实虚妄惩罚。 我这次可以理解为什么一开始说是慵懒和摇滚的结合。 没错，我觉得好像就是摇滚的底子同时配上这种非常慵懒的声音。哎，我记得里面有一句歌词似乎是讲的在天空中播种优雅，我觉得我们的女生一出来啊，就感觉像是在声音当中在歌曲当中去播种优雅。 这是你记住的最深刻的一句话。 是的， 是的 。 我记住的最深刻的一句话是所有的谎话都来自于 艺术家。对。 那今天我们的制作人这个作词作曲的人也在现场了，能不能给我们稍微解读一下这首歌？因为其实我在看歌词的时候，听咱们这首歌的时候，有一种仿佛啊在看黑童话的感觉。 哦，为什么 觉得好像有一点点的小害怕？ 小害怕。那我们的制作人给我们聊一聊这首歌当时创作的一些意愿吧。 因为这首歌最核心的，其实我在写出来第一句的歌词就是所有谎话都来自于艺术家。 没错，反复提到了。 所以我是不停的在用很多不是很常规的文字组合在一起，得到了现在的整个的歌词。所以其实我也是在讲谎话了。 哎，我突然觉得我们好像不是一个音乐节目，是一个哲学节目，而且是那种深夜哲学，给人灌鸡汤的那种。 对对对，我看到桑泉老师在讲说，哎，自己也在讲谎话。 我有个问题提问，那刚才您说到，所以你也在说谎话，那是不是变相的说您也是个艺术家？ 没有。 那 这个直接就默认了。 中全书是。 哇哦。对，因为为什么我刚刚说，我说在我们的全书啊，全书在讲这句话的时候，哎，我们的一行好像露出了一种神秘的微笑，所以我在想，你好像有一些话要讲，是吗？ 慈母般的微笑。 慈母般的微笑 是予以肯定和欣慰的笑容，是不是？ 因为每次我觉得就是大家在问全书关于这些歌的创作意图还有它的过程的时候，他总能讲出一些特别有趣的观点来，所以我其实是慈母的微笑的期待。 慈母般的微笑的期待， 就是不停的在俯视说我看你能说出什么来。 所以之前那之前在这个上访谈节目啊或怎么的，看样子啊说的不一样，是不是？ 他 今天说的是自己爱说谎话，哎，不是，自己说的是谎话。 我觉得我是一个表达能力比较差的人，所以经常需要一行来帮我中一中做这个工作。 等一下哦，我觉得今天我们这两位嘉宾商业互捧呢，是不是？ 搭档嘛， 搭档， 要保持，是不是？ 啊，不一定，待会儿来我们节目，一般这个嘉宾都会有一定 的变化，到最后的时候都会有一点 对， 大家懂的。 我们这个节目就是这样琢磨不定啊，看看各位能不能这个继续保持下去。 那这第一首歌给大家带来的是伟大艺术家，也是我们的 C 位主打歌环节。 没错， 刚才说到是慵懒和摇滚的结合，更是我们第一张喜豆乐队第一张专辑的主打歌曲，对不对？ 那没错。 接下来呢？ 接下来会有怎样的歌曲呢？而且我特别好奇啊，我们整个这个乐队就是二位的这个风格是那种百变多变型，还是始终保持着一贯的这样的一个音乐风格的这种感觉的？所以我还是挺期待其他的一些音乐放送的。 那我先给大家揭秘啊， 是的， 一定要看到最后 是哪一个呢？所以说各位啊，通过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赶快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而且各位如果有什么任何想问的问题，想要抒发的情感，或者是各位听到我们喜豆的音乐之后有怎样的感触，多多的通过我们的平台跟我们进行互动啦。 那接下来的这首歌曲是来自喜豆乐队的乌鸦。 一起来听。 但是其实说到乌鸦，我在听这首歌之前是颠覆的。 为什么？ 看看大家有没有同样的感觉。 好的，我们一起感受 乌鸦。我都忍不住压低了嗓子。 这个世界有太 这个世界有太多幽默，微笑的嘴角勾勒出的诱惑，虽然简单却分得清角色。我不过是只乌鸦从这里经过，嘴里唱着让人厌恶的歌。我不过是只乌鸦从这里经过，城市的灯火却淹没不了我。我不过是只乌鸦从这里经过，嘴里唱着让人厌恶的歌。我不过是只乌鸦从这里经过，城市的灯火却淹没不了我。 哇哦，哎，我们仿佛还没得到主持人的夸奖，然后在他旁边的制作人就忍不住了，说了个好好听，是不是？ 是真的很好听。那我看到很多朋友也在留言啊，说、哎、说轻佻慵懒不羁略显暗黑的复古，同时呢又带着无与伦比的自信美丽。那主唱真的是魅力四射啊！就是有网友在留言了，那同时还有说来到北京之后，知道这个世界上有太多的乌鸦了啊！这首歌确实有一些暗喻的成分在里面。 我们在揭晓之前，可不可以大家先猜一下呀？我们一会儿再问制作人啊，组织一下语言，是不是？刚才说到自己不善言辞，但是。这个词儿啊还真又是人家写的、哦、那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嗯、月月姐有没有想到什么、嗯、就觉得这会是一只怎样的乌鸦，或者是它代表了什么？ 我觉得它略带有一点桀骜不驯。为什么我刚非常认真的在听这首歌、嗯、我觉得 乍一听还挺凄美的，但是 对对，就是声音方面就不必去说了，非常好听，而且略带这种慵懒和飘渺的感觉。然后正是因为这样的嗓音给我们带来的一种似乎是就是在日常繁忙工作当中可能被很多的事情所侵扰，但是呢依然桀骜不驯做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哎哎，等一下啊，你是说这个乌鸦是个工作的乌鸦呗？ 啊，不不不，就是 上班族。各位， 我说的各种事情不一定是指的上班，那生活当中有太多的事情需要去处理、需要去干扰到我们自己的一个状态了。所以说这些 帅气是不是？ 对，始终在保持自己。 我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就觉得特别的酷，尤其是再加上我们今天啊、这个。Cido， 我说对了吗？ 是的， 对对对， 哎，太棒了。然后我们的主唱也是特别的帅气，是不是？然后就让人感觉是一只帅气的乌鸦， 帅气的乌鸦。 对，这个歌里面不是说我们美丽的主唱哦。那接下来我们先有请制作人给大家揭晓一下，好不好？它是暗喻了什么吗？还是真的是一只见到了的乌鸦呢？ 这歌应该是，其实意图挺简单的。 意图很简单， 是怎样的意图呢？ 因为我们其实想到乌鸦的时候啊，都觉得有一点点的凄凉，对不对？ 哦，凄凉，很多诗 《如懿传》里面的，是不是？乌鸦一叫就进冷宫， 就很多的古典的诗句当中提到乌鸦都会比较凄凉。我估计樊雪是由此而感慨啊。那二位在创作这首乌鸦的时候是怎样的想法或意图呢？刚刚也说比较简单，跟我们分享一下呗。 就是我有一段的生活比较凄惨， 低迷是不是？ 然后就觉得， 那如果比较凄惨的话，会不会就想的是那种什么大棚啊之类的，希望能够让自己的生活这个乐观起来？当时是比较悲观的一个心态吗？还是 对，我觉得、就 是、还 是 充满希望的， 就是记录那个时间段比较凄惨悲凉的生活。然后 这有什么小故事和小秘密可以跟大家分享吗？ 并没有 ， 就是生活变得很凄惨， 就是在那个时间比较丧，是不是？心情比较荡， 心情不太好。那为什么要用乌鸦这个来做比喻呢？ 哎，咱们刚才不说吗？这乌鸦大部分就是暗喻一些凄惨的， 是很凄惨。但是我觉得，对，但是我觉得好像乌鸦这个形象，就是有太多凄惨的东西都可以进行暗喻了，为什么要非要选它？ 因为乌鸦比较，我觉得它比较孤立，比较。 一个人那种感受。我当时、我觉得我当时的那个状况可能是因为性格的问题，所以我后来我写这歌的时候发现我可能改不了、所以我写的内容是灯火也淹没不了我、我可能作为一个老年人可能让我改变挺难的。 所以也听出来了这种桀骜不驯的这种状态。 那是误会了呢、我本来听这首歌的时候我以为是充满希望的，即使我是生活比较 down 比较 low 的一个状态，心情比较丧，但是仍然充满着希望、因为我们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它是有这个翅膀扑棱扑棱的那个声音、是有这个意象在里面， 对 不对？ 是有的，是有的， 就是觉得好像是你身处险境也好，身处磨难也好，但是我还要坚持着这个飞冲天的决心和信心。 我觉得这就是音乐特别有魅力的地方。 没错， 对， 不同的人他有不同的感受、 对，他特别强的主观感受嘛。 对， 所以我们这些歌其实我俩在那个发行的时候没有特意的去做、 并没有标注它， 对对对，我其实不想太多的去解读它、 不想引导，希望给大家、就像是我们作文和画画当中有这个留白，是不是给大家自由想象发挥的空间。 对， 哎，那今天我们也不强制大家啊，这个悲观的就怎么想，哎，乐观的就跟我似的，哎，不错。 然后看到旁边樊雪非常激动今天。 对，因为 很乐观， 我非常喜欢这我们刚才唱到的这两首歌的风格。没错。那接下来呢，哎，我觉得这首歌啊、其实又换了一种， 又换了一种风格。我觉得前两种还是比较相近的，就是慵懒当中带着那种就是自信的声音，带着自信的感觉。那接下来这个为什么要说哎换了一种风格呢？ 我觉得这个算是要给大家留的题吧。 没错啊，我不知道 刚才也说到这个、每个人有不同的主观感受嘛。 不知道各位现在听完了我们前两首歌来自我们喜豆的两首歌之后有怎样的感受呢？也希望各位可以多多的通过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分享你们听后的感受呢。接下来呢我们稍微的休息一段时间，在半点过后我们继续来分享音乐啦。 好， 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请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 就在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那半年过后呢，在开始之前我们先来通过一段 MV， 也就是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嘉宾喜豆的 MV 啊，也就是大伟大艺术家，我们先通过 MV 再次感受一下他们的魅力咯， 非常的有个性和特色，大家感受一下伟大艺术家，来自喜豆乐队。 吵闹的伪装。 好，欢迎大家回来。刚才大家听到和看到的呢，是来自于喜豆乐队的伟大艺术家。 嗯，没错啊，这是我们的 MV 版本的，也是跟各位见面了。确实我觉得 MV 里面更酷了。 哎，你如果没有听没有听这首歌，只是看画面的话，嗯，给你的感觉是怎样？我们主唱的这个感觉给你的感觉是怎样？ 我觉得就是比今天现场呢，因为今天现场看到了之后，就是感觉已经是很酷了，而且声音就是有一种反差性的飘渺，就是这种感觉。然后但是呢，你看 MV 里面就我不知道难以去形容，因为我刚刚还看到很多朋友也在留言说他们的歌真的是好听到爆，但是没有办法用词来进行形容。 但是你知道，就是不说听啊，我就刚才单纯的再去看一遍，我刚才没有带我们反送耳机的时候啊，再去看一遍，其实看到了不一样的嘉宾呢，就觉得 怎么不一样， 就觉得好像很欢脱， 欢脱， 对，就不是说给大家形象上的那种特别的帅气， 嗯。形象上也很帅气，因为那个 造型，因为我们节目这不常常给嘉宾挖坑嘛，是不是，就想看到不一样的，是不是，看点别人不知道的，是不是， 嗯。 那我其实特别想知道，就是我们的嘉宾一航姐姐， 嗯， 那在生活当中的性格会不会像我们歌曲这种帅气，还是说在 MV 当中给我看到另一面的活泼欢脱比较亲和一点的这种感觉呢？ 应该是完全不一样 吧，哇， 完全不一样， 对，就是时而癫狂时而老气横秋吧， 哦，时而癫狂时而老气横秋，那 听出了一点。 旁边的桑泉小哥哥，桑泉老师，来做一下你的这个点评。 嗯， 完了，得罪人了，是不是？ 不 知道该怎么说了。 我们一直都这样，习惯了就好。 我们是搭档啊，你好好想一想。 对， 日后的合作考虑， 施加压力， 对对，性格什么就特别好。嗯， 完了。 最近这几天已经很少打人了， 很少打人。这个在这我觉得咱们乐队下了几晚节目就是不是 就出去要好好聊一聊哈，关于这个话题。嗯， 哎，那刚才大家看到的是我们这个在为了给大家丰富一下，是不是放了我们伟大艺术家这首在 C 位主打歌倡导的歌曲的 MV。 嗯， 然后那接下来咱们半点之后第一首歌要给大家带来是什么呢？ 这首歌呢是其实我们现在在音乐平台上只有一个 demo， 嗯，没错， 所以它的正式版还没发行。 嗯，那今天算不算是 首唱？ 哎，也应该是首唱吗？ 好像真的没有在现场唱 过。哇，我们又赚到了， 这是给大家的福利，有没有？那接下来这首假笑，送给大家， 一起来听假笑， 看是不是我们猜测的那种假象，是不是？ 的假笑，送给大家。为什么唱完之后笑了出来呢？ 就是这首歌，因为线上的唱的真是第一次吧，然后对。传说之前都是拿那个电吉他，然后今天比较特别， 没错，在这之前有听到网易云版本的，和我们今天这个还不太一样。 现在两位是确认过眼神啊？ 对， 不错不错不错，自己觉得不错。 关键是我其实本来一开始想问歌的事情的，后来就看到我们主唱在唱歌的时候一直深情的，也可能是我视觉盲区啊，反正是看到这个身体啊一直是扭向我们制作人的。 其实我觉得就很多时候在唱歌的时候是大家一种交流，比如我是用的是声音，然后乔叔用的是琴，对， 其实也是有一种说无声也好，说无形也好，说有声也好的一种两个人之间默契的一种交流， 没错， 是 我发现一个问题啊，就是他们每一首歌都特别适合去放空自己，就比如说对刚刚的这首歌就特别， 你 如果要是听的时候，对啊，反正是我在听的时候就感觉我面朝的是一片田野，或者是面朝一片大海的那种感觉，然后听着那个声音，就是似乎是有一定的定数，但是呢又有一点虚的那种飘渺感，所以就特别适合去放空。 那对不起，我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只会觉得好听呢，没有办法放空呢。 每个人的这个想法不一样嘛。 得罪得罪， 好听的话 得罪主持。 欢迎多多去那个音乐平台， 那找到我们的方式，除了网易云音乐， 还 有什么呢 ？QQ 音乐、 QQ 音乐， 对，就是各大音乐平台都可以。现在 那有没有就是搜到个人的方式，比如说微博啊之类的？ 对，微博也可以。 那名字呢？ 微博就是 Cedo 喜豆， 喜豆， 对 ，S E E D O U L。 哎，其实我看到我们喜豆乐队的这个风格的标定啊，是另类摇滚。是怎么设定的这个另类摇滚呢？ 全叔来说， 因为 全叔好亲切哦。 没有，因为大部分时候都叫我全叔。小名嘛。 小名，那你这辈分挺大的。 所以刚刚我们也跟着叫了全叔。 因为我们的每一首歌的风格会有一些不同。但是主要的核心还是懒。音乐的样子还是 慵懒，好不好？我们好听一点。 所以 非常的谦虚。 我们没有办法把它归类成，比如说像Nirvana那种 grunge 的摇滚乐，还是。像 Metallica 那样的Heavy Metal 那种的，我们会把它放在一个没办法分类的一个地方，就叫另类摇滚。就像现在有很多人在做独立音乐，其实是叫做 Indie， 那种音乐就是其实归类了很多不是很主流的音乐放在那个区域里面，它是一个其实比较大的一个范畴。 比较大的范畴，这也算是我们的个人特色，是不是？ 我感觉刚刚 一航 也有话说， 对，我主要还是就这种 cue 大家来听我们的歌的活儿，我来干。 cue 大家， 就是我们有 注意了，划重点啊！ 对，我们有一个那个微信公众号，也叫 Cedo 喜豆，然后上面会定时放一些 Cedo 的一些活动的信息，包括明年巡演的信息也会在上面。 那近期的巡演就是明年的， 对对。 哇，那你已经很不容易了。因为我们的乐队是在今年五月份才刚刚建立， 我们在努力， 那明年就要有个人的演唱， 希望能够 有没有定下来时间或者是地点？ 还没有特别定下来，因为都在洽谈阶段，所以我们希望能够推进这件事。 那也提醒大家，如果想知道这个进程的话，可以通过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 Cedo 喜豆， 最主要的是多多去听我们的歌。 好的， 没错， 喜豆乐队 多多的关注。那接下来又有怎样好听的歌曲即将放送呢？ 接下来给我们带来什么呢？ 这首歌叫曲终，也是一首还没发行的第一张专辑里边的歌曲。 我突然想说，何德何能？ 今天大家都赚到了，不管是声音上还是视觉上啊，所以说赶快我们闲话少说，开启我们的下面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曲终送给大家。来喽。 在身体还没枯萎 时间离开。在面容还没丑陋之前，伤害。在季节还没变换之前，气还没停止之前，无奈。不想醒来， thank you. 完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开口了。 我觉得这就是 陈叔先说了， 对，好棒啊，非常棒，确实很好听，而且特别适合独自去疗伤的一首歌曲。 歌词里说的，嗯，不愿醒来。哎，我哎，这么好听的歌让我说出了魔性，嗯，不愿醒来。那我特别想说，嗯，不愿听完，但是我们时间不允许啊。 对，所以我们抓紧时间进入我们最后一个环节，叫做等 你来挑战。 哇，我们今天挑战。 真实的人工加智能数据分析， 要赶紧时间哦， 打造年轻人喜爱的榜单。独立音乐人，网络红人的新媒体阵地，九八二人气挑战榜。改编、翻唱、尬舞、模仿，新鲜玩法大碰撞，大碰撞，等你来动手， 挑战， 等你来挑战。 欢迎回来。 嗯，等你来挑战。今天我们挑战的内容是什么呢？你看我们语速都加快了，就是为了听到 嘉宾赶快再唱一首。 对啊对啊，真的太好听了。 再给大家一点福利、嗯、那今天的等你来挑战环节给大家带来的是花房姑娘。 嗯，哇，很经典的一首歌，看看这次的演绎又是怎样呢。来自我们的旭栋给我们带来花房姑娘，一起来听。 向何方？我指着大海的方向，你的惊喜像是给我不知不觉忘记了、放下、你说我世上最坚强，我说你世上最善良，我不知不觉已和花儿、一样。你问我世上最坚强，我说你世上最善良，你说我世上最坚强、我说你世上最善良。花房姑娘、陪个花房姑娘呀，花房姑娘、花房姑娘呀，我就要回到老地方，我就要是我才是离不开你、Baby 我就要回到老地方，我就要走在老路上，只是我才是离不开、姑娘。 哇哦，争分夺秒的，还是让我们嘉宾唱完了最后一首花房姑娘，激动的我都吐了嘴儿了、 我相信通过今天这一个小时的时间，各位也是记住了我们伟大的艺术家，我们的喜豆乐队、同时呢也记住了他们非常有特点、非常有个性的声音，希望各位持续的关注我们的喜豆乐的同时呢，也要多多的关注我们的挑战新歌声。 没错， 再次感谢二位的到来，谢谢， 感谢， 非常棒。 提醒大家可以通过网易云音乐以及微博、以及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到我们的喜豆乐队。 没错， 也欢迎再次来到我们节目做客，好不好？ 没错，再次感谢的同时，也提醒各位，接下来我们挑战新歌声之后的节目呢，是我们九八二的活力 music，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了。拜拜， 明儿见，拜拜， 拜拜。